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是非有公理，神言莫冒犯别人。 够啦够啦 ，Alan， 笑看人生，恋上关系。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礼拜一八点钟嘅搏击会，今日阿 Donna 病咗，因为咧佢实在咧呢排太忙啦，因为你知咧律师咧都系比较多公务前身系嘛，又搞法证， 尤其系佢，尤其系佢咧，佢特别就系做得夜日，即系啊能力越强啊嘛， 民主党又吓又唔睇重佢，咁器重佢系嘛，咁多 post 喺身啊，梗系会病啦。不过即系坦白讲，即系有时做人真系好似橡筋咁咧，你掹得太紧咧，你系会有一日断嘅。 其实系噶，其实系噶，英文呢叫 snap 啊嘛，即系突然之间会系即系好似崩溃咁啊，突然之间散晒啦。 咁佢系咩？ 佢未去，佢未去到呢个位。咁但系你 before 你去到呢个位之前，你就好俾自己唞唞噶啦。你等你去到呢个位，话即系见到悬崖，你都行埋嗰脚嘅话，咁啊，梗系有问题啦。 喂，但系坦白讲，即系佢又我谂佢唔系好知道自己攰啊，即系佢其实好多嘢都顶硬上，即系你知佢嘅人咧，即系唔系话第一佢唔系偷懒嘅人，佢一有。知道一樣嘢，自己係即係自己責任嘅時候咧，即係佢真係會即係不顧一切，係嘛？你三點鐘打俾佢，佢又聽；自己唔得閒，你又幫你做呢樣做嗰樣，即係其實 所以佢叫做女俠咯，係咪啊？即係一定有原因噶嘛啲嘢。 好嗱，今日咧證明係嘛，佢係一個真正嘅女俠。 不過女俠咧都係要即係都要休息嘅，都唔係機器。 有時人咧即係放完一個假，即係長長地嗰啲，尤其是。即係最後放一個禮拜添，係嘛？即係雖然好奢侈啊，對好多打工仔嚟講，但你真係放完一個禮拜差電咧，你嘅人咧係 rejuvenate 啊，即係淨係成個人係醒啲、精神啲、活潑啲，講乜都有癮啲嘅，係咪？ 係啦，所以叫啦，旅行好好休息。 好，今晚就我哋兩個頂， 用多幾次嗰啲啲咩馬屎、咩蝸牛又咩嘢咁啊，就啊好好地保養翻，咁啊再翻嚟見揾我哋啦。 梗係啦，不其實咧，如無意外下禮拜又凍喺度啦。 好 即系佢系一个佢好唔俾自己休息得噶，咁所以咧即系觉得吓、今个礼拜吓，佢好似话俾我听咧，好似做完手头上嘅嘢，即系好似上个礼拜咧个尾完成咗手头上嘅嘢咧，佢就已经系放即系。 不过我觉得你如果你叫佢休息太耐咧，佢又系唔舒服，佢反而可能仲呕啲病出嚟。 系啦，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就真系吩咐佢啊，尽量唞多啲。 系咯， 最好咩咧？熄机熄电脑吓，瞓翻三日。咁啊，差唔多啦。 其實你唔用 Facebook 咧，唔用呢個 WhatsApp 咧，其實我覺得你已經一日可以慳到差唔多兩三個鐘頭出嚟休息就得。 你知係嘛？即係即係只要有人唔生性，即係 Apple 啲電話衰咧，有個 general 嗰度有個 setting 咧，就係講你嘅 usage 嘅。你而家係好到可以睇到每一日究竟每一隻 app 用咗幾多 percent 嘅電。 所以咧，我尋日咧就的起心肝咧，就係買咗呢嚿。 Kindle 睇下书 点解咧？系睇书咧？呢个睇书咧，我唔会收 email 啊嘛。 系， 我真系睇书啊嘛。 嗯， 如果我拿住电话睇书，突然之间佢又提你有 notification， 跟住话，你有 email 喎，有 WhatsApp 喎，而家做 Telegram 喎，跟住你忍唔住咧就跳翻出去，我睇下啲咩 message， 跟忍唔住又要复下人。咁你其实就算系睇紧书都好啦，其实 iPhone 上面都系有 Kindle 噶。咁但系咧嗰样嘢你好容易 distract， 可能我自己嘅呢个把持能力唔够啦，所以而家情愿揸住 Kindle 读，又 OK 喎，真系。一嚟又唔使即係 真 係咁辛苦， 即係所以點解我咁尊敬律師呢，即係執行能力好高嘅，即係話咗自己唔睇電話就唔睇電話，攞起本 Kindle 就係睇書。 呢個係即係理想化啦，暫時係啦，主觀願望，希望做到先啦。 真係叻，我真係唔得，即係你真係會心思思睇下咯。即係譬如你部電話，可能講緊係備用咗十個鐘頭係嘛，咁但係原來你有三成係用咗喺 Facebook 度嘅，咁你又會知道自己成日攞住個電話喺度睇。你話你睇咗幾個鐘頭 Facebook 啊？系嘛？即系计得条 数。我唔系好敢去望呢个数。 唔好望啦，望咗大家心伤。好嗱，讲第一样嘢咧，就系讲琴日金像奖去片先，唔该。 梁清帝赵薇冚赢阿 sa 做影后。虽然真系好破格，但寻晚第34届金像奖嘅影后宝座。最终就落在赵薇手上。 我奶奶在参加工商几年。 他凭住电影《亲爱的》首次在金像奖做影后，影帝呢众望所归，由青云大热称帝。继2007年之后再次做影帝，得奖作品就是《窃听风云三》。 好多谢大家，因为之前有人话话俾我听，你哋好多人都支持我，我多谢。 喺台上，青云仲发表爱的宣言啊，话佢揸住架太空船，无论飞到边度都好，老婆郭安明都有办法拉佢翻嚟啊。而老戏骨拍档曾江亦都凭同一套戏，重影60年，首次企喺颁奖台，冠以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呢，就是许鞍华凭《黄金时代》夺得。他执导的《黄金时代》昨晚仲一连横扫5个奖，够劲啊咧！ 好嗱，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咪我应该咁讲咧？系咪真系好多人睇过琴日嗰个金像奖颁奖典礼？你自己 其实咧，我就冇睇到嘅。不过咧，喺网上边都嗱，即系 都系洗版噶啦，俾人 都系俾人洗咗啦。阿黄秋生嗰、那个，即系点都会睇，起码嗰段我睇咗嘅。 吓 啊，跟住啲人咧就攞翻即系上一年啊，定系唔知前年啦，又攞翻出嚟又炒翻。总之咧就系、是、都系阿黄秋生咧喺一啲颁奖上边嘅一啲比较绝核啲嘅一啲嘅一啲讲词啦、言论啦，系啦系啦。 我自己系咁样睇嘅，即系有几个。有幾個重點唔講唔得嘅，就係琴日咧，所謂叫嗰個司儀組合咧就好出奇嘅， 即係話嗰個陳咩春好唔掂喎， 係嗰、那個陳咩春同嗰個林咩棟咧，加埋楊千華咧，即係一個好新奇、好新穎，亦都係一個好出人意表嘅一個搭檔。 林咩棟好似之前做過司儀啦，但係陳咩春係做過。即节目主持嗰啲啫，系嘛？ 据说嗰个林咩栋咧，就揾咗个陈咩春去主持嘅。咁、 哦、 嗰个陈咩春咧，就已经做访问嗰时候讲过，就系话：喂，呢单嘢其实我唔系好掂嘅。不过嗰个林咩栋， 佢有自知之明嘅。 系 ，OK， 即系唔好讲佢系咪政协，唔好讲嗰啲咩举手机器啊，我唔系讲嗰啲啊。问题就系话，即系当一个人只觉得个工作唔胜任，系嘛？真系对人， 但系有几唔掂咧？我真系冇睇到。 大概成日甩嘴啊， 唔知自己做乜。 唔知自己做紧乜啊？唔知道用咩语气讲啲乜嘢嘢啊？ 哦， 甚至乎佢中间有一段系断片，即系净系唔系我讲啱嗰啲对白。 我怀疑咧，其实佢而家好少讲广东话噶啦。 嗱，呢我唔敢肯定， 即系 变 咗可能系冇咁流利嘅，会唔会？ 呢啲我又唔敢肯定，系都唔奇。但系我想即系讲嘅一样嘢系，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 show 你揾主持，你系咪最少都要揾啲系对自己有信心嘅人？即系假设嗰个人就算系觉得佢自己唔适合嗰份工作。系嘛？阿 Donna 都好谦噶，你揾佢做啲咩？佢可能喂嗰啲嘢唔系好得，佢真系应承咗你，佢会全力以赴。即系我都某程度上嚟讲，相信咧陈小春咧，陈咩春咧，琴日我都觉得佢系真系有尽过力去做佢应该做嘅嘢嘅。 系， 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真系冇信心啊嘛。信心呢样嘢 做咗几廿年，照计呢啲咩登台咩都好，即系应该即系系咯。驾轻就熟啦！ 嗱，呢一样嘢系间接导致到佢咧成个 show 咧系变成一个烂 show 嘅一个原因。点解咧？因为今日就出咗单新闻，就系话喂嗰、那个林咩栋点解形容一个女星系嘛？嗰、那个系一个最佳女配角嘅一个被提名嘅提名演员，佢叫张雪芹，你有名嘅 系。 咁佢喺一套港产片叫《点对点》就出现过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喺一个咁嘅场合，你要 mention 一个演员系嘛？你系咪真系要俾翻个所谓叫应该有尊重佢？ 佢点讲咧？佢 咪喂，你有冇睇嗰套咩戏啊？喂，嗰套戏上嘅时候咧，都喺巴黎、伦敦、纽约上啫，即系巴黎、伦敦、纽约系咩嚟？ 唔系香港有上嘅，其实我睇咗，我睇两次。 巴黎、伦敦、纽约系一间屯门嘅一间冇网上卖飞嘅一间好僻嘅一间戏院，讲紧啲戏飞仲卖45蚊嘅。咁你系啦，咁你所以知道一套戏要喺嗰啲戏院上系嘛，连市区嘅戏院都冇嘅。咁佢即係間接咁講個爛 gag， 就話喂呢套戲真係冇乜人睇嘅，冇叫助力，亦都唔叫好。 其實咧呢、這個嗱，我當然即係你話主持啊咩爛 show 都好啦，但係始終我諗頒獎禮始終個主角都係啲電影啦。 係 咁，其實呢樣嘢我係有啲疑惑嘅。嗱，我肯定尋日當然啦，即係攞到獎嗰啲一定係眾望所歸啦，一定係一啲非常之優秀嘅演員啊、導演呢啲冇講啦。咁但系究竟佢哋其实系 by 咩 definition 咧？点去定义佢哋作为香港嘅电影咧？呢、這个就好大疑问啦。 之好啊， 因为嗱，《窃听风云》呢个唔使讲啦，呢、這个真系好香港啦吓、嗯。但系你话其他咩《亲爱的》嗰啲啦，或者我 无论喺嗰个班底啊，或者个故事嘅内容啊，或者喺市场嗰、那个嗰、那个观众嘅口味嘅取向咧，我自己辣眼望一望咧，我就唔好肯定系咪可以即系称佢哋为之香港嘅电影咯。反而咧，你正话讲点对点呢样嘢，我就觉得真系非常之香港啦，因为。就算啊，虽然个女主角系讲紧系一个即系内地，但系嚟香港工作嘅一个人士啦。咁但系其实佢讲紧成个出戏咧，包括呢个女主角都系喺度揾紧，或者系一啲去即系表露出佢哋香港一种热爱啊，去寻找翻一个我哋七八十年代香港最黄金、最辉煌时期嗰段香港嘅一啲嘅回忆啊。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彻头彻尾嘅香港电影。反而咧，我就喺寻日嗰度咧，我。就見唔到呢出戲咧係有甚至被 mention 為，除咗你正話講嗰樣嘢係負面嘅一個提及之外咧，似乎就冇乜嘢啦。嗱，出戲你問我好唔好睇咧，我覺得都其實都唔錯嘅。 你有睇過啊？最主要係 我睇兩次添， 犀利。 咁第二次我都係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叫做支持獨立電影，尤其係香港本地製作嘅獨立電影嘅一個咁嘅心態啦，咁就去捧場嘅。咁其實當時我睇過，我仲叫埋我太太一齊去咁樣。都俾佢睇下，因為嗰個年代其實我哋都喺嗰個空間，喺嗰個年代係住過噶嘛。而家仲有冇人會好似戲入邊嘅女主角問下？咦，點解啲去銅鑼灣嘅呢個紅巴係叫做去大院嘅？係咩嘅地方嚟嘅咧？大院一個神秘嘅地方，因為呢個所謂大院呢樣嘢而家已經唔存在啦嘛。但喺我哋嗰個年代，係咪？雖然小巴上面仲係有呢個標呢個地名啊，但係咧。我哋 即系大院有落，边度落啊？大佬， 过多，你而家可能啲后生仔女，可能我怀疑而家啲九十后可能咧唔知咩嚟噶啦， 重版屋佢唔知啦。 系啦，咁但系当然重版屋添，仲我都就嚟唔知添呢啲。咁但系我哋下一代，可能我哋真系唔知噶啦。问下爸爸，点解呢个车上面写住去大院，即系去边啊？嗱，呢个女主角佢就会去问去揾，究竟系咩嚟嘅？但系嗰阵时其实就系香港一个，你想象下。哇，系銅鑼灣大院喎、 啊，系一件事嚟噶， 系咪先啊？哇，明珠戲院睇下咧，好似仲而家仲喺度。咁等等呢一、這個其實係代表咗香港，標誌住香港一個，我諗係一個最光輝嘅一個年代咯。但係咧呢出戲，我好可惜，我就喺尋日嗰度。我其實我都有少期望嘅，我覺得無論佢嘅音樂啊，無論佢嘅劇本啊，係都有心思嘅。同埋亦都就算冇都好啦。呢、這個導演其實佢唔係一個新人嚟㗎啦，但係佢真真正正好認真嘅一部第一部嘅一個劇情片啦，我理解。 咁但係 都係冇嘢發生喎。 好啊，另外一套即係都廣為人知嘅港產片《紅 van》，你有冇睇到咧？ 那夜凌晨我就想了咩？我睇咗個小説， 係， 但係戲咧我就冇睇到啦。咁我 係 有啲好奇嘅，但可惜嗰陣時咧就唔知考試啲乜鬼嘢啦，就應該擺低咗。你有冇睇過咧？我想問下，點翻轉頭 有。 因为系啊，而家啲人讲紧话，诶、哎、会唔会拍下集啊又剩咁样？ 鄙人咧就装咗个 now 咧，就有个133叫爆谷台嘅，即系事实上 讲，有啲人系失望噶，有啲人系。 我讲翻个爆谷台先，佢真系好多所谓叫首轮嘅电影上，即系例如系乜咧？今年讲紧俾人提名，即系最佳电影嗰啲咩《红 van》啊，《黄金时代》啊，《亲爱的》啊。 但呢个俾钱先有得睇嘅台啦，系嘛？ 讲紧系好少钱啊，即系可能。 O K， 咁都系叫做收费啦。 咁我就真系有机会睇到一啲，即系我系冇去戏院睇戏，因为事实上即系可能大家工作又忙啦，我自己又未必夹得啱时间去睇戏啦。咁加上我太太更加唔中意睇戏添啦，因为佢嫌我好多嘢讲，好多影评嘅，咁、所以变咗我真系一个人咧，又未必咁时常有心机去睇戏啦。咁《红 van》我就喺屋企睇嘅，咁但系、okay. 事实上你系 嗱，你之前有冇睇过个小说添？冇问啦，因为我觉得你睇过小说嘅话咧，你就可能会 明白 hesitation 可唔可以睇出戏？因为你知好多时呢啲戏咧，同埋小说之间咧，嗰个都系有段距离噶嘛。 系啊，即系改编嗰度有啲乜嘢加落去，有啲乜嘢唔加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因为其实我觉得个电影手法真系拍得比较所谓叫散收收啲，即系同埋你系真系你可能要睇两三次，你先至可能谂到其他啲枝节嘅嘢，点解佢会咁样拍咧？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唔系话。配拍得唔好，而系话俾咗我未必会即系一睇落去，哇！呢套戏一定攞奖啊！反为另外一套咧，所谓嘅唔系港产片嘅戏咧，《亲爱的》咧，我真系差唔多睇两三次。 哦， 因为可能呢套戏咧，其实有一样重点想讲嘅就系话，即系香港点解金像奖会沦落到咁咧？第一，我哋头先讲过啦，喂，简思怡系咪真系大家牙牙乌咁啊去咗咧？ 係嘛？即係揀司儀已經揀咗三個嚇、啊，完全冇拍檔經驗，完全冇乜做司儀經驗嘅人上去，係嘛？仲要係攞嗰個通，攞嗰、那個語氣態度，亦都俾人覺得唔尊重嘅。點解你要揾呢三個司儀？第二就係話呢三個司儀有冇充分嘅時間去所謂做 rehearsal， 又或者有冇傾過劇本？我相信呢真係有認真對待件事唔會發展成咁嘅。好，第二點解得獎嘅名單你睇到倒套啊？啲大片都唔係大片細片，差唔多冚唪唥有大陸資金投資嘅。即嗱，老實講啊，喺全球化趨勢咁盛行嘅香港，我唔相信有一套即係電影，即係認真嘅電影製作係可以完全零大陸資金。個問題就係話， 又或者咁講，即係就算係咪大陸資金都好啦，即係佢拍戲嗰個嘅嗰、那個所謂嘅嗰個對、那個 audience 啊，即係佢想賣嗰個 market 啊，簡單啲講。佢要賺錢咧，就肯定唔可以唔考慮埋大陸呢個市場，因為夠大啊嘛。 即係喂呢樣嘢咧，即係 上年大陸嘅呢個電影嗰個收入，你知唔知講幾多錢啊？我嗰日聽電台講咧，90几亿啊。 係啊， 淨係嗰個乜鬼黃 X， 我唔想講呢個人名，呢、這個好睇唔起嘅一個人，拍到賭場唔知乜嘢咧， 都10亿， 差唔多接近10亿啊。 係啊， 但係嗰個爛戲嚟噶嘛。 即係我想講嘅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套譬如彭浩翔嘅新片係嘛，香港仔， 你就算睇而家啲荷里活片啊，都會無啦啦入面有啲擺到明係取悦大陸觀眾嗰啲嘢啦，無端白事睇 Transformer， 又見到啲主角即係撳機撳咗個唔知咩大陸嘅農業銀行嗰度，就寫埋中文，或者飲啲嘢呢啲咁樣嘅，即係嗰啲植入式廣告咧，睇到咧。嗱、啊，即係講真，即係我唔知點解我見到就好厭煩。我覺得因為係我唔知我唔係 bias， 即係話啊呢啲大陸嗰啲產品唔得，唔可以賣廣告，而我覺得話好作狀咯，即係好唔自然啊，擺咗落嚟。 即係講得衰啲啊！如果你一套港產片要拍俾即係題材係用大陸嘅觀眾嚟做一個 target audience 嘅話咧，人哋使鬼俾資金你拍港產電影咩？ 所以你而家呢個時候嚟真係好認真咁去拍一啲係俾香港人睇嘅電影。OK， 係香港人拍俾香港人睇電影，我就覺得係真係要支持咯，同埋真係係好難得，佢有好大嘅勇氣，因為真係擺到明賺錢㗎啦，其實好艱難咁樣去做咯。所以有時講真，有時呢啲戲咧，佢未必真係好好睇嘅。 嗯， 譬如我睇之前睇嗰個香港仔，你問我呢出戲係咪好睇咧？我覺得都係有點二拿，即係爭啲味係好舊。 嗯， 彭浩翔嗰個係嘛？ 彭浩翔 係啦，咁但係咧，我都支持佢。因为佢真系以香港人为中心去拍一出咁嘅电影， 即系佢真系讲咗佢。 我唔知道我而家呢个系咪一种本土意识嘅一种表达，但系咧，我系觉得即系话香港有自己嘅一种嘅次文化，有自己嘅特色喺度咧。如果我哋纯粹一啲喺艺术上嘅创作咧，系完全系为咗迎合内地市场而系摆低咗香港呢一种本地嘅特色咧，我会觉得好可惜咯。 吓，因为即係講緊呢套電影啦，即其實穿插咗幾個唔同香港人，即係一啲好濕套嘅故事，唔緊要。因為你即係要拍戲拍都有香港題材，你係吸引大陸人來香港睇，即係呢一樣嘢先真正對香港有利。喂，如果你係拍一套即係香港包裝嘅大陸片，人哋點解揾你香港導演拍？呢樣我始終都唔明。即係好似《殺嬌女人最好命》咁，跟住今年，喂，其實喂嗰套咁嘅戲，你唔需要揾香港人拍咯。即系同一个古仔，你话亲爱的咁，喂我就觉得呢一套戏就真系有啲唔同。即系当然，你问我一百次，呢套戏梗唔系港产片啦。即系坦白讲，你系除咗陈可辛系一个香港好著名嘅导演都好，但系佢真系翻大陆制作咗 系 好。 系咪嗰场景啊？大部分都系以内地嘅，定系 黄渤赵薇？咁你諗下呢兩個人，但 香港嗰、那個你仲話有啲香港人啊啲咩？即係個 element 喺邊度啊？其實 冇 element 啊，就係講緊大陸農村啊，即係點解呢套戲咁，又或者點解呢套戲我會覺得咁中意，就係話佢真係轉即係改變咗一般人對趙薇嗰個印象。 嗯， 即係你認識趙薇係幾時啊？《還珠格格》啊嘛。 咁好坦白講，一個演員去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你梗係越希望做嗰啲有挑戰性，唔係醜就係怪，係咪先啊？咁你先至有機會去。所謂嗰種挑戰啦，但呢個當然呢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好庸俗嘅一種 interpretation 嚟嘅。 嗯， 真真正正嘅高手，我覺得就算佢唔用醜怪或者咩都可以一樣。 佢唔 係 醜怪，佢真係好投入個角色，係做一個村姑。 村姑 啊，即係真係唔見咗個小朋友，又或者真係喂真係俾人拉咗嘅時候。 咁好似講緊阿劉華嗰出咯。 你如果兩套睇一次咧，你就會發覺咧，高手咧係陳可辛。 又話嗰套就真係好大陸嘅大陸片啦。 OK， 即係因為其實《親愛的 Ingrid》即係include 咗乜嘢香港嘅 element 落去咧？佢就係講緊故事背景咧，其實就係講緊黃渤佢唔見咗小朋友嗰度地方咧，係有一間香港人做老闆嘅鋪頭，佢係基本上 station 喺呢個地方，又或者佢係租咗呢個地方，就是、因為想佢想等佢以前個小朋友，佢就算俾人拐咗都好，有一日佢會識翻屋企。 即係佢。类似系一个基地啦， 系啦，咁但系去到最后就系、是、即系丑化咗香港人，就是、香港个老板唔租俾佢咯，系嘛 ？OK， 咁但系呢啲边系香港电影先，系嘛？咁、但系你话喂，揾一个香港人可以好地道咁拍套大陆片，系咪一件好事？咁啊睇你两睇啦。咁但系 所以点为之香港电影咧？嗱，佢唔系香港电影，应该佢入唔到金像奖啦，一定系以资金啦，定系我唔知有咩嚟做一个。定義呢、這個可能真係要問翻專家。 咁啊，我又揾咗個 definition 嘅，即香港電影金像獎成立嘅目的咧，就係、是、喺本地同埋世界各地推廣香港製作嘅電影。 香港製作， 香港製作，即係入邊咧有個製作團隊，或者係有一個人咧，即係譬如導演啊咁啊，即係香港人咧，佢就覺得嗰套呢件 唔係啩， 係咁寫。系嘛？表扬电影从业嘅成就， 你啲标话要系瑞士做啊，你都起码啊有啲工序啊，几多 percentage 佢有个去 measure 到噶嘛？ 即系琴日最难顶嘅系乜嘢咧？就系讲紧临尾咧，黄金时代攞最佳电影嗰时，即系请咗个类似系发行啊，又或者系投资方嘅一个代表， 哦、 上去揸住支咪去多谢佢自己嗰啲老板啊！即係嗰種醜陋到就係話，你揸住支麥，你係完全一啲得獎嘅喜悦都冇嘅、嗯。即係佢，即係點解冇啊？ 佢要多謝啲片商發行啊，大陸嗰啲。 你知唔知點解嗰人一啲喜悦都冇啊？ 點解咧？ 好簡單一樣嘢，佢接觸嘅頒獎典禮從來都係做馬噶嘛。我知道我自己會攞獎啦，我點會喜悦咧？同埋就係話佢真係當咗呢個獎係一個比較機會、比較渠道嘅多謝佢老細咁解啫嘛。佢完全唔係。唔系当呢件事一个 no， 你有现场睇你就知啦，即系佢完全唔当系一个 compliment 嘅，佢、 哦、 系觉得啊，一个行礼如仪，我多谢我投资方点点点拍咗套好好嘅电影，就系话呢套戏即系 N 开许鞍华同埋汤唯花咗几多时间心思去揣摩到萧红呢个角色，我当然唔系话呢套戏唔好啦。但系问题，一个香港嘅电影颁奖典礼就要围绕住《亲爱的》啊、《黄金时代》啊，甚至乎《窃听风云三》都好啦。 萧红都系香港死嘅，你话都有少少关系嘅。 咁都好掹车边，即系你系呢啲戏系好难拍得好， 我记得 闷嘅。 我第二次去睇《点对点》嘅时候咧，就当时监制同埋导演咧都有嚟即系现场啦，即系同我啲观众交流。我当其时仲好厚面皮喺度问佢啲问题，就喂。嗱，而家我哋見到你今次都好難得，即係先你啊，即係出去搞咗出嚟，跟住又咁難先叫到人嚟睇，你夠膽拍？即係你夠唔夠膽拍第二部咧？咁樣當其時佢都我印象，佢都唔係好肯定，或者都要睇下啦。即係究竟可能咧要用嗰啲咧類似係一啲我哋叫做咩咧 ？Cloud Funding 咧，即係類似係一啲你知 Kickstarter 嗰啲咧，即係群眾去大家去集資咁樣嚟做啊。因為主要係講緊就係話。都系最后一个钱字咯，系哦， 咁啊冇计啦，系嘛，即系一个咁样嘅所谓叫香港嘅颁奖典礼，系嘛，咁多呢啲咁嘅大陆片充斥，仲埋即系拍啲题材完全同香港冇关嘅，你话要表扬香港电影人嘅成就，即系我觉得真系狗屁不通吓、啊，休息一阵。